中午抵达前进基地的时候，所有车辆必须进前进基地加油，不然跑不了那么远的路。但这前进基地是不管私人部队伙食补给的，一些私人部队本就饿着肚子，大家以为都要上战场了，肯定能吃点饱饭，毕竟皇帝不遣饿兵啊。可是没想到，这李氏的正规军是真的没把私人部队当人看。不过私人部队的士兵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私人部队里的正常军饷还是有的，只不过到了刘太宇那里就被扣了。到了饭点，任小素他们这边的士兵都躲在运兵卡车上偷偷的吃干粮，那是他们从哨所里带出来。虽然刘昭江带走了不少腊肉，但当初任小素和李清正去买了不少米面，蒸成了馒头，烙成了饼。跟着任小素的这群士兵躲在车里，看着其他四人部队的士兵忍饥挨饿，忽然有种跟对了领导的感觉。加完油，任小素忽然说道， 副班长，你叫我开车试试。 李清正愣了一下， 好啊。 这时候刘太宇去前进基地吃饭了，这些军官们的伙食是非常好的，到了前进基地自然有人愿意巴结招待，所以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重新上路。至于副班长的称呼，就连李清正自己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李清正就在空地上教任小素开车， 这手动挡的车啊，你只需要记好换挡的时候必须踩离合就行了，开到什么速度挂什么挡，没什么难的。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任小素已经歪歪扭扭的可以上路了，只要不用换挡，他还是开得很顺溜的。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有点牙疼，之前学自行车的时候他老是学不会，那时候他一直在心里把锅甩给了宫殿，他心想可能是复刻别人技能的代价，导致他无法自己学会一门技能。毕竟有得到总归有付出，任小素也能理解，所以学不会自行车不是他笨，是宫殿不让他学。但现在看来，学不会自行车根本不是宫殿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这就让任小素有点难以接受了。下午刘太宇在前进基地还偷偷喝了点酒才再次出发。任小素心说，这四人部队长官都在战时喝酒，李氏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再次出发后，任小素坚持由他来开车，美其名曰为趁热打铁，他要一鼓作气地掌握这门技能。上午的时候，卡车车斗里大家还都欢声笑语，到了下午全都战战兢兢地不敢说话，大家都紧紧地抓住车斗旁边的扶手。任小素把车开得飞快，一溜烟地跑到车队最前面，他坐在驾驶室里意气风发地手握方向盘，这还是他人生第一次开车呢，感觉倍儿棒。李清正在他旁边面色惨白地说道， 班长，现在冬天地面路滑，你开这么快一脚刹车下去，咱们搞不好要翻车的。 任小素沉思片刻， 那我不踩刹车不就完事儿了吗？ 等李清正捋了五分钟思路之后认真说道， 班长，还是让我来开吧，我怕累着你。 在全车战友的强烈关心下，任小素终于被赶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不过他还是很开心的，毕竟在这废土上会开车也算是掌握了一门保命的技能。任小素在脑海里对宫殿说道， 我这驾驶技术算什么等级，我开得这么好应该是高级或者是中级吧。 宫殿说道， 检测宿主未具备驾驶技能。 任小素不乐意了， 你在这埋汰谁呢，我这都能开车上路了，怎么就没有驾驶技能了？你这判断能不能有点科学依据了，你给我判那个初级也行啊。 然而就在此时，李清正忽然说道， 哎，班长，前面有情况。 任小素朝前面看去，只见前方有身穿李氏正规军军装的军官在拦路，看样子士兵还不少。 待车上别动， 任小素说道， 让那个刘太宇去跟他们交涉，咱们只是普通士兵而已。 刘太宇的越野车从后面赶过来，那前面的军官面对刘太宇依旧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 你们的卡车被征用了，让车上的人全都下来。 这下刘太宇都懵了， 我们奉令赶去凤仪山一线，运兵卡车都给你们了，我们怎么去啊？ 我管你怎么去。 那军官冷笑着说道， 说话间，他脸上的血管位置都变成了一条条银色的丝线，仿佛有什么发光体从血管内部透出光来。 都给我下车！ 当大家看到对方身上的银色纹路时，二营长刘泰宇便愣住了，他低头不敢再反驳，因为他知道面前这才是李氏内部最精锐的部队，这是整建制的纳米战士。李氏的主战场分为两个，一部分是凤仪山一线面对庆氏，另一部分则是平山一线面对杨氏。两个战场之间相距上百公里，刘泰宇之前得到消息说纳米战士都奔赴平山那边，因为现在杨氏才是李氏最主要的敌人，庆氏不过是来趁火打劫的。然而刘泰宇却没想到对方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想把庆氏打个措手不及，所以连内部都隐瞒了消息？刘泰宇心中一片冰凉，完了，自己所在的凤仪山一线肯定最先爆发战争，可是纳米战士怎么会没有车辆啊？要知道这些纳米战士配给的装备向来都是最好的，他们甚至都不用坐运兵卡车，而是统一配发的越野车。刘泰宇小声问道， 长官，你们的车呢？ 说话间，他抬头看了一眼对方胳膊上的军章，上面写着神机营三个字，还有一只白色的纳米蜘蛛标志，这就是传说中的李氏神机营啊。那名神机营的军官斜睨着刘泰宇， 我们的车就在前面停着，你们的所有士兵全部下车换成我们的车，而且你们四人部队的军装也都给我脱了。 这么冷的天，我们把衣服脱了要冻死的呀。 刘泰宇急了，结果那名神机营军官骤然一脚踏了，只见对方弓步一拳打在了刘泰宇的腹部，竟是将刘泰宇打成了虾米一般的形状躺在地上，疼得刘泰宇连喊都喊不出来。神机营的军官平静道， 废话怎么那么多。 任小素他们这辆车距离神机营军官们是最近的，所以他能听到刘泰宇与对方的交谈。当对方说让他们脱下四人部队的军装的时候，任小素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纳米战士恐怕是想要伪装成私人部队继续前进。李氏的纳米技术一直受到多方关注，如今真正投入战场之后，一定也会被庆氏和杨氏视为巨大威胁。李氏自己很清楚军中有间谍，所以神机营想要打庆氏一个出其不意，那神机营就必须要隐藏自己的行踪。神机营的士兵走下卡车，当先一人对任小素他们喊道， 下车脱掉军装。 说到这里的时候，说话之人忽然愣住了，因为他发现任小素他们压根就没穿军装。任小素都乐了，这不是巧了吗？我们就没发过军装呀。神机营的人纳闷道， 你们军装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委屈巴巴地解释道， 就没发给我们军装，不光是军装，连枪械都没发全。 神机营的军官们愣了半晌，他们没怎么接触过私人部队，所以压根儿就没想过这茬。那垂倒刘泰宇的军官都给气笑了，他看向地上的刘泰宇， 那你们克扣军饷军备也太猖狂了吧，我李氏养你们是让你们当蛀虫的吗？ 说着气得他一脚踹在刘泰宇的脑袋上，竟然给刘泰宇踢晕了过去。说实话，这位神机营的主官觉得自己的计划已经很周密了，先假装成私人部队靠近战场，避免引起间谍的注意，然后进入山野绕到庆氏的侧方，给庆氏致命一击。因为纳米战士身体素质极其强悍，普通士兵没法走的路他们能走，所以他们能抵达庆氏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个计划也是通过指挥部同意的，大家都觉得现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把目标放在杨氏身上，所以偷袭庆氏的行为必然会出其不意，首战大捷。如果庆氏出现了破绽，杨氏必然也很乐意 从庆氏身上截取更多的利益。三方发动战争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利益。这战场上谁先成为那个破绽最大的一方，那这一方必将面临最猛烈的攻击。所以这个计划虽然不能算是完美，但也算是一支奇兵了。结果神机营的军官万万没想到，计划的第一步就先完犊子了一半。他们身上这军装一眼就能看出是神机营的人，就算是开了私人部队的车也掩盖不住有心人观察。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神机营的一名军官问道。神机营的主官咬咬牙说道， 换上他们的便装，把军装给他们穿上，让他们继续往凤仪山一线走，让军队内的那些间谍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任小素眼睛一亮，这下子他可算是私人部队、特侦司、神机营三方的身份都凑到一起了。任小素倒是不怕自己身上的身份太多，毕竟身份多了好办事儿嘛。这些神机营的士兵把刘太宇给拍醒了之后低声道， 哎，继续往凤仪山一线方向走，10天之内到那儿，如果没到就等着上军事法庭，我派5名纳米战士跟着你们，不要耍什么花样。 说着这神机营主官竟然还给刘太宇戴上了一个电子脚铐，只需要戴在一只脚腕上的那种，圈圈脚铐上面闪烁着红灯，似乎是要定位刘太宇用的，但功能恐怕不止定位那么简单，不然对方凭什么放心刘太宇会执行他们的命令？既然有监视器材，又有纳米战士跟随私人部队一起前往凤仪山一线，这算是给计划上了双保险。神机营决定临时取代某支私人部队，也是计划内的一部分，所以大家一般都不屑于往私人部队里安插间谍，而且就算他们临时打乱了一支私人部队的作战计划，对全局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那名神机营的主官冷冷说道， 今日你们就在原地宿营，明天再出发。 只不过任小素很好奇，眼前这些人肯定不是神机营的全部兵力，毕竟他连林七和那位周队长都没看到，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收集一些纳米机器人。此时李青正问道， 咱们这就要换上神机营的军装了？ 任小素点头， 好事儿。 李清正看着任小素兴致勃勃的眼神， 哎，小素，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给大家说说。 换上神机营的军装以后， 任小素说道， 咱们先回刚才路过的那个前进基地好好吃一顿。 所有人都震惊了，合着你换上神机营的军装以后第一件要干的事竟然是回前进基地骗吃骗喝？李清正就发现了，不管是给任小素什么身份，他都能利用的非常理直气壮。 小素，咱们这么做真的没事吗？ 李清正压低了声音问道，他现在心里很慌。任小素带头走在山野里，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已经换成了神机营的军装，而神机营的纳米战士也早已离去，只剩下5名用来监督四人部队按时抵达凤仪山一线。如今四人部队全都穿上了神机营的军装，反而这5名纳米战士穿的却是四人部队工程维修服装，混在四人部队里面。这服装原本是为修车人员准备的，也是每个整建制四人部队的标配，但工程维修人员的工资向来比较高，军队里又有人懂点修车，于是刘太宇就把这军饷给私扣了。衣服是上面发的，不要钱，如果需要单独买的话，估计刘太宇把这笔钱也都给扣了。如今四人部队士兵对刘太宇的怨念比较大，毕竟吃都吃不饱，这怨气都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之前在哨所的时候，一袋米里掺半袋子沙的事，不就是刘太宇指使下面的人干的？任小素带着李清正他们一边往前进基地走，一边说道， 你怕什么？ 李清正犹豫道， 那些神机营的士兵也在营地里面呢，万一他们发现咱们私自离开队伍怎么办？ 怕啥？ 任小素一点都不害怕。 5个人想要看住将近1000人，这事儿也就在梦里能办到了。他们现在连人都认不全，正是我们私下行动的好机会。等过段时间，他们摸清四人部队的情况，那才不好私自行动呢。 李清正发现任小素的胆子是真大呀，但不得不说， 任小素这么一分析也算是有道理。任小素继续说道， 而且你想啊，我们就是去吃个饭而已，你营地里没有军粮，我们自己找军粮还不行吗？这是为长官分忧啊。 哎，也是哈。 李清正附和道， 可万一前进基地识破我们的身份怎么办？ 没事，等会儿你们都别吭声，让我来说。 任小素淡定道。旁边所有队友默默地看向任小素，心说他们还真没见过任小素怕过什么事儿。四人部队扎营的位置距离前进基地也就不过是几公里的事情，他们之前刚出前进基地没多久就遇到了神机营，不是因为距离近，任小素也不会带着大家来混吃混喝。到了前进基地门口的哨岗，立马有人拦住了任小素等人。李清正刚准备上前耐心交涉，却见任小素上去就是一脚将人给踹开。 神机营的人也敢拦，胆子肥了吗？ 中午的时候他们也想进前进基地吃饭来着，结果被这前进基地里的人好一顿冷嘲热讽，说流民不配进这里吃饭。现在被任小素抓住机会，当然不会脚软。那哨岗的士兵看到任小素他们胳膊上的神机营军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任小素大摇大摆地往里面走去，一开始李清正他们还有点害怕，结果这走着走着也都跟着任小素走出了气势。进了前进基地的食堂，任小素他们便立刻闻到了饭菜的香味。李氏开拔奔赴前线的军队很多，不光有奔赴前线的，还有从前线退下来的，所以前进基地的伙食向来是24小时供应，甚至还有提供24小时热水的营房。一群大厨在食堂里面炒着菜，任小素他们拿着不锈钢餐盘过去大大咧咧地打饭盛菜。食堂的负责人见此情形从里面走了过来，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没有接到你们要来的接待函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一愣，他确实不了解军中规矩，所以并不知道部队进入前进基地竟然还需要接待函这种东西。顿时间李清正他们便捏了把汗，只听任小素冷声说道， 我神机营来吃你点饭还得给你接待函，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神机营？ 任小素身边的一群士兵都一脸崇拜地看着他，大家都不知道任小素怎么能如此理直气壮。那食堂的负责人低声下气地说道， 不敢不敢，但是我能不能看一下您的军官证？ 说到这里的时候，旁边已经有零星的士兵围了过来。任小素冷笑一声，掏出了自己的特真丝军官证，他凑到食堂负责人耳旁说道， 这证件只有你见过，编号只管去查，敢泄露出去小心你的皮。 那食堂负责人看了一眼军官证便愣住了，这怎么穿着神机营的军装掏出来的竟然是特真丝军官证，这也太诡异了。他赶紧偷偷让手下去查了编号，而机器上显示的一切都真实无比。食堂负责人都懵了，他把这事儿告诉前进基地的负责人，结果这位上司也懵了。大家寻思这可能是非常特殊的情况，还是别招惹比较好，不就是吃顿饭吗？你让他吃就完事儿了。任小素一边吃一边感慨，自己这神机营加特侦四二合一的身份还挺好使。食堂里的饭菜非常丰盛，光是荤菜的种类就有十几种。吃完之后临走前，大家还一人往怀里揣了十多个馒头。这一幕把食堂工作人员都给看呆了，这他妈是神机营？不是说神机营的待遇很高吗？食堂负责人在旁边安慰自己，哎呀，不就是30个人吗，就算吃不了兜着走也拿不了多少吗？而任小素带队往营地里走去，李清正他们一个个打着饱嗝， 前面应该还有4、5个前进基地，反正咱们是饿不着了。 班长威武，光是这揣走的馒头就会咱们吃上好几天了。 班组里的士兵们一个个拍着任小素的马屁，这让任小素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膨胀。 回到营地里时，正好和其他人相遇。其他作战班组的人看到任小素他们满嘴都是油光，怀里还有馒头，一个班组长都快羡慕哭了。 能不能分我们点馒头吃？我们都饿一天了。 忽然间，宫殿发布任务， 帮助战友解除饥饿之苦。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看向面前的班组长，和颜悦色地说道： 我给你说个好去处，保证能吃饱。 那班组长愣了一下： 什么地方？ 任小素压低了声音对他说： 前进基地，那边距离咱们这儿撑死了就4公里，穿咱们这身军装不光能吃饱，而且还能再带点出来。 那班组长听任小素说要去前进基地吃，当时就犹豫了，万一被前进基地的人发现了怎么办？可是他看向任小素等人，眼前这不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吗？任小素他们能吃，其他人穿着神机营军装一样也能吃。班组长诚恳道： 谢谢了兄弟。 帮助战友解除饥饿之苦，来自王定国的感谢，加一。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 任小素忽然收到这枚感谢币，加上完成任务的通知，简直像是给任小素点亮了一束光似的。正当那位班组长准备带着兄弟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却被任小素拦住了。任小素认真说道： 其他人不说谢谢的吗？ 这位班组长先是一愣，然后赶紧招呼兄弟们说谢谢。这群四人部队士兵实在是饿惨了，任小素给他们提供这主意确实解决了他们的生存问题，所以大多数人感谢那都是真心实意的，真的不能再真了。任小素光这一下子就获得了18枚感谢币，要知道他原本就已经有了400多枚感谢币了，要是他能让营地里的其他人感谢一波，说不定这新武器就要解锁了呀。任小素回头看向李清正： 你们先回帐篷里睡觉，我去办点事。 李清正疑惑了： 班长，你要干啥？ 任小素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们是吃饱了，但我们铁二营还有很多兄弟饿着肚子呢，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必须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李清正一听任小素这么说就有点羞愧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境界还是不够啊，心中没有大碍。这时候李清正主动说道： 那我们和你分头行动吧，这样通知的快一些。 任小素面色一变： 不行，你们已经劳累一天了，必须赶紧休息，快去吧，不能把你们累坏了。 班里的士兵都快感动哭了，大家以前也没发现任小素竟然如此关爱大家呀。李清正心想，要么为啥自己莫名其妙地混成了副班长，还是人家班长的思想觉悟高啊。任小素把李清正他们都赶去睡觉后，便开始挨个帐篷通知各个作战班组。帐篷都是军需处发下来的大帐篷，一个帐篷通铺正好能睡一支作战班组。任小素不厌其烦地通知着，一开始大家都挺疑惑，但任小素亮出怀里还冒着热气的馒头时，大家全都醒了。被通知的作战班组觉得任小素真是个好人啊，就是非得让他们说声谢谢的要求有点古怪。任小素数着自己的感谢币，眼瞅着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币就已经迅速拉升到了900多枚，这要比他以往任何一次收获的数量都多呀。果然人饥饿的时候对食物的感情会尤其虔诚。任小素掀开下一个帐篷的门帘说道： 哎，你们饿吗？我知道有个地方。 这时帐篷里面5位纳米战士静静地看着任小素。任小素平静笑道： 啊，不好意思，打扰了。 大意了呀，这营地里每个帐篷在任小素眼里简直一模一样，谁能分得清哪个帐篷里是什么人呢？此时纳米战士从帐篷里冲了出来： 站住，你刚才什么意思？ 可是他们刚说完，便发现外面好多个帐篷的门帘都掀开，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纳米战士们快速地查看了一圈，紧接着倒吸一口冷气，这他妈军营空了一半啊，他们竟然都没有察觉。 就在这时候，外面刚吃饱饭的四人部队士兵们回来了，这群人一个个勾肩搭背的，有人还在用牙签剔牙。不仅如此，这些人一个个还都怀里揣得鼓囊囊的，一看就是装了不少东西。纳米战士走到他们面前，这些人发现纳米战士的时候顿时吓呆了。神机营的纳米战士冷声问道， 你们去哪儿了？ 我们去前进基地吃饭了。 这话说的纳米战士一愣， 就是吃饭这么简单？ 陆陆续续的又有好多人吃完饭回来，结果全都被罚站在营地里。纳米战士们逡巡在这些人身边冷笑道， 擅自脱离营房，你们知道是什么罪吗？ 说着他将好几个人怀里的馒头都给打落在地面，然后用脚一一碾压成面饼。 你 纳米战士点了三个人， 把地上的馒头给我吃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被点中的四人部队士兵也不敢说什么，立刻把踩扁的馒头捡起来往嘴里塞。纳米战士看向他们， 是谁告诉你们要去前进基地吃饭的？ 说完这句话，他便震惊地发现几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任小素的身上。不光如此，有人还主动指认任小素，所以整个军营去吃饭的人都是被任小素告知的吗？这就好办了，处罚任小素一个人就行了，这样也不会引起哗变。其实这些神机营的军官也很无奈，如果只是一两个人这么做，他们完全可以重重的责罚，但现在犯错的人太多了，万一全都责罚引起军营哗变怎么办？所以只处罚一个人杀鸡儆猴是最好的办法。可是神机营的军官有些事情想不通，他看向任小素纳闷道， 你为什么要通知别人去前进基地吃饭啊？ 任小素沉思片刻， 前进基地的红烧鸡块真的很好吃啊。 说话间，神经营的军官脸色就已经变了，他决定今晚就拿任小素开刀立威。只是这时任小素低声对一名神经营纳米战士说道， 进一步说话。 那名纳米战士疑惑地跟着任小素走到一边，任小素毫不犹豫地亮出自己的特侦司军官证， 我怀疑这军营里有庆氏的间谍，你们要配合我把他给找出来，但我现在还没有线索，此事你知我知，不要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了。 任小素寻思着，反正胡说和李神坛图谋甚大，自己这点小事对方肯定能揭晓，锅是不甩白不甩啊。这一晚上的变故让纳米战士有点应接不暇，他感觉自己得好好捋捋，一个特侦司的上尉级军官为了查庆氏的间谍，于是告诉大家都去前进基地吃饭，这他妈也没什么逻辑联系啊。特侦司是一个神机营都要忌惮的军事机构，毕竟神机营也没胆子说自己真的一个间谍都没有，而间谍罪则是战时最重的罪名之一。任小素和颜悦色问道， 你什么军衔，叫什么名字？ 纳米战士说道， 中尉董明帅。 任小素拍了拍纳米战士的肩膀说道， 我是上尉，你表现很不错，赶紧回去睡吧。 纳米战士麻木地点点头，他默默记住了任小素的军官证编号，打算等会儿回帐篷里就查证一下，看看这货到底是不是特侦司的人。而此时前进基地里的主官则看着食堂里的一片狼藉默默无语。食堂的负责人试探道， 长官，这神机营有点不对劲啊，饭量有点大呀。 也不光是饭量有点大，实在是临走前还非得拿点东西走的习惯，让人有点蛋疼。任小素他们来吃饭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也就30个人嘛，能吃多少东西让他们吃就是了。可后来就出现了奇怪的转折，这咋吃个夜宵还带呼朋唤友呢？突然一个士兵从外面跑进了食堂，前进基地的主官问道， 落实清楚了吗？ 那士兵迟疑了一下说道， 我向神经营和特真司一同上报了此事，结果两边的答复都是我们无权过问。 无权过问其实就是一种默认了。如果这些来吃饭的人真是伪装，恐怕上面人早就雷霆震怒，彻查彻办了。前进基地的主官不知道的是，神迹营那边接到消息的一瞬间就确认了，这些人只是私人部队而已，但为了不让计划暴露，他们只能捏鼻子认了。而胡说那边是习惯了。其实神迹营的主官并不在意这些私人部队士兵吃了多少东西，反正吃的又不是他们的军饷，他们在意的是特真司竟然在查他们内部有没有间谍。对此胡说也习惯了。任小素他们回到帐篷里，大家惊异于任小素为什么没有受到责罚，但大家都没敢问。其实任小素好心给他们传递消息，结果他们反手就把任小素卖了，这事让大家心里本身也有点愧疚。陈无敌坐在帐篷里面问任小素， 师父，你怪他们吗？你明明让他们吃饱了饭，但最后也没人愿意站出来为你说话。 那一刻陈无敌都打算和任小素一起杀出去了，结果任小素用特侦司的证件给自己解了围。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怪啊，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可我并没有感觉到师父你身上的愤怒啊。 陈无敌低声道， 我就很愤怒，现在还是很愤怒，以后想起来这件事情应该还会愤怒，还有以前的那些事情，那些恶人。 任小素笑了笑， 没事，他们伤不到我们。 嗯。 陈无敌一点点头， 师父你睡吧，前半夜我来守。 好。 任小素说完便呼呼大睡起来，有陈无敌守夜，他一点都不担心被人偷袭。这帐篷里他能信任的人也只有陈无敌和另外八名学生了，就连李清正他都不信。和陈无敌他们之间的信任，那是时间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包括那些学生在109壁垒里也从来没有出卖过他。当然最信任的还是陈无敌。李清正他们看着任小素，顿时感觉任小素的心是真大呀，今晚出了那么多事儿，竟然倒头就能睡着。而陈无敌则盘坐在任小素身边，禁止任何人靠近，谁都不行。天亮之后，神机营的军官仿佛昨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带着整支四人部队出发。凤仪山、滩头山、双龙山一线纵深很长，如果仗真的打起来，那里的一条山路就是庆氏入侵李氏腹地的必经之路，所以李氏才用大量的四人部队填补那里的空白，用作炮灰。据说双龙山更北方曾经是一座灾变前的城市，那里位于三江交叉之处，上游曾经有一座大坝，可后来灾变之后大坝没人管理，以至于始终没有开闸放洪，最终大坝决堤，河流改道，硬生生将整座繁华的城市给变成了一片泽国。到了夏日，整片区域都会因为水汽的蒸腾而云雾缭绕，阴雨连绵。好在现在是冬季，而且现在的冬季越来越冷，有些小的支流河域都被冻上了。出发时大家再次碰到了一个难题，真正的神机营已经把运兵卡车都给开走了，他们想的是以车换车，但他们忘记了一个问题，私人部队的士兵并没有接受过驾驶训练，能开车的人都是少数，所以以前一辆卡车运30人，大家开车还能上路，车上有多余会开车的人还能勉强换着开开，但现在换了越野车，司机就不够了。神机营的军官站在一大片越野车前面有点懵，自己这边的计划为什么老是出现问题呢？不过这神机营的军官也是果决之人，他毅然说道， 汽车不行，往山野里走，不要走大路，造成我们要故意遮盖行踪的假象。 这个决定任小素是能理解的，这样往山野里走反而更有一种机密感，如果间谍发现一支穿着神机营军装的部队故意不走大路，而是在山野之中藏匿行踪，恐怕会对这军队的行踪更加感兴趣。可问题是他才刚刚学会开车呀，结果车就丢路上不用了。 而且就私人部队这些士兵的身体素质，真让他们走山野里面，估计得有一小半人都走不到目标地点了吧。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时候陈无敌忽然问道， 那如果我们走山野，间谍压根就没有发现我们怎么办？ 任小素差点都鼓掌了。 问得好， 要知道间谍也不会闲着没事往山野里跑，他们肯定是混在大部队里走大路的，所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间谍压根就不知道山里还有人在隐蔽前进，因为太隐蔽了。神机营的军官被噎了半天， 按我说的来。 就算任小素是特真丝的，也不能影响他们神机营的作战计划。你可以查间谍，但战争怎么打还得他们神机营说了算。神机营虽然不想得罪特真丝，但如果计划出现问题了，那是你特真丝背锅还是神机营背锅呀？当然任小素其实也并不在乎特真丝背不背锅。大平山仙林山一线已经驻扎了数不清的庆氏军队，山谷里偶有开阔地都能看到里面驻扎着满满的黑色帐篷，而这地方必然是整个山脉内部的交通要道枢纽。山里的路并不是土路，而是庆氏早早就修建的水泥路面，光是看路基就能看出庆氏在此早就经营已久。这里是南下李氏的必经之路，想要打李氏一定绕不开这里。西南三家财团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庆氏做的准备格外充足，包括前进基地与山中防御工事都是早就建好了的。此时两辆越野车从东北方向的山外驶来，庆枕和罗兰就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景色。庆枕笑道， 这里可得守好了，若是这里阵地一丢，那这路可就是给别人修的，对方完全可以长驱直入，毫无阻碍。 放心，丢不了。 坐在副驾驶上的周秘书冷声道， 庆枕，让你来当军事顾问也算是想让你将功赎罪，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上面庆氏主席团的决定，不要再肆意妄为。 庆枕平静笑道， 将功赎罪，我庆枕何罪之有啊？ 开车的士兵像是聋了一样只管开车，不敢有任何的异动反应，而周秘书则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越野车在山中穿行几十公里，最终来到一片庞大的营区，经过哨卡的时候，周秘书亮出自己的证件，对方才放他们通行。庆枕看着周围的营房布置， 有些松懈。 到了，下车。 周秘书看了庆枕一眼， 这里的作战主官你也认识，说起来算是你的弟弟，叫做庆宇。 哦， 庆枕点点头， 是那个鼻涕虫啊，小时候老哭鼻子呢。 之前在113壁垒发现实验体失踪的人也是这个庆宇。下车之后，庆枕兀自朝指挥部营帐走去。 既然让我来当军事顾问，那如果庆允不听我的怎么办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我是不是也得和他一起背锅？ 周秘书眉头锁得更深。 庆枕，你不要耍什么花样，他是部队的主官，出了差错当然是他承担主要责任，但你身为军事顾问，如果战争失利，你敢说自己就没有责任吗？都是为了我庆氏的事业，希望你能认真一点，不要故意消极怠工。 这其实也是庆氏主席团成员们最担心的事情，让庆允单独面对其他两家财团他们不放心，毕竟庆允的作战经验远没有庆枕丰富，而且论起战争智慧，整个庆氏确实没人比得过庆枕。很多人曾以为财团那么大，人那么多，选出精兵强将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可纵观历史，天下名将也就那么几位，有时候真的就有人天赋异禀。但他们更担心的是 庆枕前阵子被挫锐气挫得有些狠了，万一庆枕到了前线却出工不出力，这也影响大局。不是主席团太主非要打压人才，而是他们早就习惯了人才在财团这庞大的机器面前低头。曾经也有傲气非凡的影子想要凌驾在财团之上，可最后怎么样，还不是低头后成为财团的工具。可庆氏主席团没想到庆枕会如此硬气。庆枕笑着朝帐篷里面走去，此时指挥部帐篷里面的军官来回穿梭，手中要么拿着最新的军事情报，要么就是拿着庆宇发布的军事命令去执行。这时大家看到庆枕进来，整个帐篷里所有人竟是顿了一下，仿佛庆枕进来后连指挥部的空气都凝结了那么一瞬间。庆枕跟大家打招呼，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自己该干嘛干嘛，我和罗兰就来看看大家。 此时指挥部沙盘旁边的庆允看到庆枕便阴沉了脸色。庆允看向周秘书， 带他来干嘛？ 周秘书平静说道， 你二叔让他来协助你。 协助？ 庆允冷笑道， 不需要一个阶下囚来协助。 罗兰笑， 庆允，还记得小时候跟在我们屁股后玩泥巴的日子不？你罗大爷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玩尿泥呢。 周秘书怒道， 够了，西南将要大变，你们还有心情在这里跟小孩子一样拌嘴？ 庆允，他们两个人将担任你的军事顾问，先通报一下现在的情况，召开一下军事会议。 庆允瞥了他们一眼，对旁边的副官说道， 通知各作战序列主官来开会。 庆允终究是不敢违背主席团的命令，既然主席团让庆枕来当军事顾问，那他面子上也得配合一下，这样就算出错了也不会有人把错算在他头上。开会时庆枕一直闭着眼睛坐在会议桌旁边，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见各个作战序列主官的汇报，而罗兰干脆就已经趴桌子上睡起来了。一名军官说道， 如今我方驻守大平山仙林山一线，李氏与杨氏应该不会轻易来犯，这次战争主要也是他们两家的矛盾。 庆枕忽然睁眼打断道， 愚蠢。 指挥部里顿时寂静一片。庆枕接着说道， 这战场上的哲学呢，就是除了自己人以外参战的全是敌人，你凭什么认为李氏和杨氏有仇，所以他们就不会来主动打我们？ 庆云冷声道， 李氏本就是因为杨氏抢夺了他们的。 庆枕乐了， 哼，那不是杨氏抢的，是我抢到送给杨氏的。但记住我说的话，我庆氏既然已经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成为李氏的目标，如果我们疏于防御，那恐怕还会成为其他两家的优先目标，为此他们甚至愿意放下彼此之间的仇恨，因为侵吞庆氏的利益足够让他们动心。 庆允死死地盯着庆枕，他已经在庆枕的阴影下活了20多年。上幼儿园的时候大家说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优秀，叫做庆枕，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依然如此，最后连走入军营大家都还在说庆枕打仗比庆氏所有人都强。可即便他如此厌恶庆枕，此时却依然还要跟庆枕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战局，因为他要让主席团明白他比庆枕听话。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